好啦，星期二得到，咁啊，依个第三节咧，我哋就要讲下啲经济啦，一定吓，因为头先嗰节都系嘅经济同埋民生少少，咁呢节咧都系关乎经济民生嘅。但系咧讲之前咧，要同大家讲咧，我哋嘅网聚咧已经开始收钱啦，咁啊，大家直接入嗰个叫做嘅南蛮亭嘅户口，咁啊喺嗰个 Facebook 我哋 po 咗出嚟嘅，咁只系招待40位，我谂好快爆晒噶啦。如果今次参加唔到嘅听众咧，就可能要等下次啦嚇，咁我哋都會列一張 waiting list 咧，下次你哋優先嚇， 係 係啦，即係 咁啊，我哋 俾你哋優先， 我哋都會枕住搞嘅，基本上即係啲一個即係唔好咁大型嘅網聚啦，咁啊容易啲傾偈啊嘛，大家 係啊， 咁啊可以多啲交流。 因為如果你100多人嗰啲咧，好難搞嘅。其實今年40人都勉強，不過咧，因為我哋包場嘅關係咧，就會好啲啦。啊、即係可以暢所欲言啦嚇，又唔會突然間有啲其他人三保人走入嚟啊咁樣嚇。 咁、大家記得嗱，幫我哋撳 like 喎，記住。 撳 like 同埋咧， 嗱一唔記得提你哋咧，就冇人撳啦，即刻即係少咗好多，即刻啊。咁 啊， 記得每一節都幫我哋撳翻咯。 每一節都撳 like 啦，同埋要撳廣告啦，最緊要 撳廣告。 咁因為撳廣告咧，咁我哋又揾翻啲收入嚟飲飲食食啦 ，support 下個台啦 ，support 下我哋個節目啦嚇。 係啦，係啦。嗱，咁啊呢節咧要講下呢個萬眾期待嘅一個事件啊，就係咧3月28日上市嘅100毛啊，咁啊 number 咧一撲一碌喎，唔係1716，其實呢啲 number 都唔係老禮嘅，坦白講嚇、啊、真， 第一手價都唔老禮喎，二死二死好咋？ 哦，係啊，嗰、那個招股價係嘛？ 係啊， 咁啊冇辦法啦。 我要戴頭盔先，我哋就唔係鼓勵咧，即係啲人咧就話憎人富貴厭人貧。其實我哋都係鼓勵有傳奇嘅呢個世界係嘛，有費青都可以上市，知道應該係一個好動聽嘅故事嚟嘅。 嗱，費青上市咧，如果係真嘅話咧，就一定係一個好動聽嘅故事。 一定係好。 問題咧，我哋今次咧係一個動人故事，不過係動鳩人嗰個動人。 佢原本就係一個動人，即係感動個動。 但我哋仲有一條嘅就係我哋唔可以。 而家就木字邊啊！ 唔可以做傷天害理嘅嘢啊嘛，係嘛？ 係， 因為如果我哋做達成一個個人去到另一個層次賺錢，咁但係原來你係做咗啲 evil 嘅傷天害理嘅，咁呢樣嘢我哋都要糾正嘅。 即係我哋從來呢個節目即係。教下大家，即係可能幫大家揾翻多少啦。咁但係我哋從來都即係好有底線嘅，好多嘢我都唔教人做嘅，亦都唔鼓吹啊。 我亦都每日派 number， 因為咧好出邊坊間好多咧就話相傳啊，收10000元就派一個 number 就唱好某一隻嘢，咁啊有人哋老細識得即係根據佢嗰個地位，可能10000或者20000啦嚇，咁啊嗌一個 number 嘅。咁呢啲嘢咧，我哋從來都唔鼓勵咁做，亦都咧有啲網友問我 number， 我會。好大部分我都話俾你聽，我唔識嘅。咁除非你話問，喂中銀壽點睇啊？941點睇？咁我話俾你聽，唔好買嚇，就係咁，就係咁多。咁當然唔配合評論啲個股，因為咧，坦白講，股票咧，就算個大升市都可以冇佢份嘅。調翻轉頭，有啲炒股咧，我網友鋪咗只叫1660嘅股票，我係唔知咩嚟嘅，原來舊年上市升咗20倍，2毫幾升到4.幾，咁呢啲當然係貨源歸邊啦，大家唔好掂呢啲嘢。因为咧，唔知几时一日跌90%，当然佢可能听日升上10元啦吓。咁 即系其实呢啲庄家活动股咧，就我哋就知好多啦。即系齐阿哥喺度嘅，齐阿哥系我哋啲前辈，更加知得多。 系啦， 我哋咧从来都呢啲就唔喺节目讲嘅，通常都因为咧就好容易系会输身家嘅，大家唔好掂，唔好乱咁掂。 系同埋咧，即系其实我哋都尽量都唔。即係費事講咁多嘢咧，好多人而家揾緊食，我哋得失人同埋斷人衣食嘅，依、這個真嘅。咁但係呢有一樣嘢，就係依只100毛，佢從來都係標榜一個咧3個窮小子發奮、創業，到而家白手興家，變成一個傳奇，大家去買佢嘅股票啦咁樣。 係， 依、這個係最我哋一定要踢爆佢嘅原因啊嘛。 嗯。 我唔係而家講啦，舊年8月我已經講噶啦，依個係麥加登嚟嘅，一出就派噶啦，由星期3上市就派到星期4冇停手嘅，係咪啊？冇講錯啊！啲人問我可唔可以炒第二日，冇第二日，因為佢 mark 嘅價太高啦，係咪？ 咪有啲嗱，有啲網友都講話，喂，冇得沽空啫。如果唔係我沽空佢， 有啲沽空啊！如果你我層樓都賣埋你 沽空啊！呢啲咁嘅莊家股邊有得俾你沽空嘅？你所以你其實諗下都知啦，你又唔係一隻大藍籌。iBand 都唔會幫你出牛熊證，唔會幫你出鍋輪俾你沽啊嘛。 不過話分兩下， 因為係人都知道你淨係單邊噶嘛，點會俾你買兩可以買兩邊啊？ 嗱，如果咧 划分两头，如果呢只股票可以俾你沽空咧，大家千祈唔好去沽啊，死梗！大家记唔记得我讲嗰 夹包你？ 记唔记得我讲嗰伊利安达股市啊？因为咧沽空嗰、那个那个危险程度咧，系比起你买只股票仲大镬嘅， 风险得多。 因为咧你买股票。当你十一蚊咁笨实去买咗啊，你最多系十一蚊冇晒啫。但系你沽空就好大镬、啊，佢、只要将市场上嘅货收晒，你就大镬啦。我一股要1000蚊， 咪佢个玩法就唔同啦。如果有得俾你沽咧，见到有人买，见到有人沽咧，咁佢就唔系咁样行法，佢就唔系狂派啦。今次变咗 炒， 今次变咗博派， 变咗狂收啦，系博派啦。 我哋分析佢上市咧，首先第一样嘢咧，上市就费用嘅， 系 咁啊。佢三条友有冇能力攞2000多万出嚟上咧？ 当有啦， 呢个第一个问题。 系啊，当有啦。 咁好多时啲而家啲老板啊，越嚟越精明啊嘛。佢觉得特别大陆人啊，乜差都有得合作嘅，上市都要合作嘅。 系 啊，唔肯揞钱，冇专业人士嘅喺啲大陆人眼中啊。 系 啊，乜人都可以诶，又讲错点？即 系 咁啊，咩冇专业人士嘅？总之诶，唔系因为你值钱，系因为咧你过嚟帮我咧，同我合作。咁所以好多时咧，而家搞 IPO 咧。啲老細咧就中意分貨嘅， 係 啊，咁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話，其實佢哋三條友拎唔拎得出2000多万咧，呢個要大家諗嘅。係，咁啊，其實你睇翻條數咧， 仲有 OK 樹 No 遮住，係咪啊？ 有大部分係嗱，而家啲嘢貴咗啦，譬如話十年前咁，通常如果你使到1500万到咧，留翻條尾數喺上市之後找咧，都係有可能嘅。 係， 但係而家啲嘢貴好多啦， 貴好多啦，而家2000多噶啦。 咁啊，所以如果佢話你攞個經營裏邊突然間揞2000多万出嚟咧，係好難嘅。咁如果佢係要同佢合作咧，咁係咪真係全部啲貨佢揸曬咧？呢、這個第一個要兜步嘅嘢。 冇錯啦。 咁特別 Johnny 都講啦，喂，唔似係一個張生可以搞得掂嘅市場喎、 啊， 係嘛？好勁喎！成交 係啊，咁一日幾日打十幾億市值， 係啊， 咁當然張生有能力打嘅。 咁、但係我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啊，就係話如果有啲免費貨嘅，即係有 terms 啦，我有免費貨翻嚟有做貨底嘅，咁我就俾到條件出邊啲人去買啦嘛。咁呢個亦都因為有咁 favor 嘅 terms 咧，亦都可以做到咁大嘅成交。 係 呢個係好有機會， 因為個成交去到咁大，同埋咧第一日。其實佢暗盤已經喺出面 mark 到好高，9.1，跟住咧，第二日咧一開9.幾就掃上去11.幾，其實佢個口價其實唔係，佢開始10蚊，跟住就掃上去11.幾。 睇翻個 balance sheet 咧，最近嗰段時間咧，佢而家有一條 proposed dividend 啦，咁啊有條派股息啊俾老細2200万，咁啊即係話派完呢條數，其實呢個都正常嘅，好多時上市都係咁嘅， 即係集咗錢翻嚟啊嘛， 將啲舊數清咗，即係等於佢攞翻啲本。咁啊，當以前賺咗嗰啲，佢派咗股息去咁。咁其實嗰條數咧，如果係監管機構要小心嘅，即係佢會睇，喂， 你係咪上市費啊？ 上市費啊，係咪人哋同你出咗之後就睇翻俾人啊？呢啲其實又好危險啊，因為咧就而其實好多我成日都話咧，就係、是、監管機構都有一個 cycle 嘅。係佢一批人咧識睇嘅咧，就捉咗一批人。 嗯， 跟住殺咗一批人之後咧，跟住就剩咗幾年嘅，剩咗幾年之後咧。亦都冇乜人才咯，又或者監管機構啲人咧就下海喎， 定係好似休漁期咁咧？嗱，佢咧好似休漁期，又唔俾你捉曬所有大鱷，因為打曬所有大鱷咧就冇大鱷噶啦，嗱留翻啲苗啊！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單嘢 留翻啲魚苗， 留翻啲魚苗。近期咧有兩單唔做唔成，到後屘又做得成嘅，其實我係替佢哋擔心， 係 因為即係聯交所或者而家嘅港交所啦，即係佢唔會話唔俾你上嘅， 係。 你要上，我唔通你要死，我唔俾你死咩？ 其實第一次上咧，如果拒絕你咧，可能就係好事，係咪啊？ 好事嚟噶。我個睇法就係話佢，因為佢，譬如話你查咧，佢都排話佢係失效噶嘛。失效嘅意思係咩咧？即係你要交俾listing committee 睇嗰盤數咧。佢過期，咁其實過期好容易嘅啫，佢拖你出 Q， 你出咗你答唔到， 係啊係啊，拖你幾個月， 拖到你過期，咁你一係就做，一係唔做嘅啫，你做你咪加監咯，又再改數，即係要加多幾個月數，咁你睇嚟而家佢最近嗰盤數咪加到8个月噶嘛，你唔好睇少嗰幾個月啊，好多錢噶，使好多錢，使多幾嚿先， 又要核數啦， 係啊， 全部都現兜兜噶啦嗰啲，你唔加錢人哋唔開工噶，係 啊， 咁同埋如果你啲係全部堅嘅就話啫。要砌出嚟就唔系咁容易噶咯喎！ 嗱，所以大师兄咧，嗱，我哋呢啲嘢咧，我都唔方便讲啦，等大师兄出嚟。 砌出嚟，你哋睇而家业绩好奇怪嘅。先你睇个数咧，头15年嘅数咧，同17年嘅数咧系极大改变嘅。 系 15年的廣告，有三部分，一是廣告收入，二是出版的收入，第三才是做 event 啊、artist 啊那些什麼。咁其他第三個咧就唔使睇嘅，點解？因為有真正成本噶嘛，你印書有印刷廠噶嘛，嗰啲冇得呃噶嘛，係嘛？你唔可以為咗做業績，我真係咁俾錢人使噶，得罪自己都唔可以同自己過唔去噶。咁所以佢搞嚟搞去咧，佔咗七成幾嘅都係搞廣告收入嘅。係搞廣告咧，因為冇成本啊，空氣嚟噶嘛。 即係咪最容易，即係比較容易啲包裝係咪就呢部分咧？即係廣 告，因為冇 cost 啊。佢得員工，啲員工你叫佢做拍十條片就係咁多，拍一條片就係咁多，咁任佢 up， 咁即係淨係做收入，就係開單啫。咁問題係以前我哋都話，你砌業績首先你要選擇邊幾個係十大客户。因為我哋其實一直都知道 auditor 係睇邊幾隻 big ten 或者佢多咁啊 auditor 就有個 concept 叫 materiality。即係你係 material， 佢先會查嗰幾間，又或者保薦人就更加啦。 即 係 好多唔查嗰啲咧，就可以喺嗰度咧就做腦筋啦。 所以你見到佢15年咧，其實咧當時咧係六四比嘅，六四比係六成咧係大行，即係嗰啲 agent 嘅生意。四成咧就係 end user 嗰啲客户嘅生意，佢哋叫做 brand owner 啦。係嘛？咁但係到佢2017年嗰陣時咧，就調翻轉咯，就由大部分咧就跌翻到差唔多三成啫，即係 agent 客。即係 agent， 因為 agent 冇得改噶嘛，嗰啲唔會。我相信 4A's 嗰啲大公司，佢而家喺寫曬招股書裏面又話呢度喺荷蘭上市，嗰個又美國上市，呢個又話英國倫敦上市，咁嗰啲唔會同你配合嘅，係咪？咁即係話佢唯一搞嘅空間咧，其實就做個數咧，就係做下低嗰啲 end user。咁變咗你見到2017年咧，end user 啲所謂客咧就多咗好多，數字上多咗好多。咁但係你睇翻佢近2017年同2018年嗰八個月數咧。其實都好誇張啊，係得幾個大客，一個銀行客，一個電信客，一個食品客，其他嗰啲咧就全部都係細客。咁我主要將啲細客嘅數度到細細張，咁亦都抽唔到，真係抽唔到，又加上冇成本，因為開單啫嘛，你話你拍咗咩都得噶。咁其實個操作空間就好有，但係咧聯交所咧就而家就出咗個新指引噶嘛，就覺得呢啲叫 marginal case， 你最好唔好做。你睇佢派完息，根本上佢得。就係嗰幾5000萬業績上市啊嘛，佢就得嗰5000多萬 NAV 嘅啫。佢派完息之後真係冇嘢噶，喂大佬，佢連寫字樓都冇嘅喎。 所以咧嗱，呢只嘢咧喺你啲前輩面前過唔到你法眼咧，完全睇到佢邊個位出術嚇。 好啦，如果你話有大佬照呢只嘢要傾嘅，喂，你有冇咁多頭，有冇咁多客？咁佢要指揮，佢要揾人幫手。實做到嘅，而家講到尾，成間公司得200個客啫嘛。咁你湊除咗幾個大客，話呢係真嘅堅嘅，咁講100多個頭，用乜嘢啊？ 仲有佢啲價錢咧，我據我哋啲即係廣告行內啲朋友話翻俾我知咧，佢嘅價 貴啊， 佢嘅價錢收得貴過 TVB 好多倍嘅。 我讀個數字俾你聽嗱，嚇死你啊！我做 你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！我認真嘅，真係做曬認真嘅。嗱，如果你講話講 end user 2018年銀行客啊。加埋電信客啊，食品客啊，個銀行咧收幾多錢啊？張單 收 812萬啊！ 哇，犀利喎！ 喂，你拍咩廣告啊？咁如果你講個食品客， 我個朋友就係話咧，佢貴過 TVB 4倍喎， 即係 TVB 都冇咁貴。TVB 幫我出個廣告，即係 幫你製作埋 兩三球，即係咁上下。 我又覺得大銀行就唔會同佢配合嘅喎。 照計係嘅， 唔會嘅喎，我又唔覺得 嘅 喎，係啊， 包括都係真嘅。 呢啲係堅嘅，我覺得佢有本事，呢樣 有本事。 但係咧，佢連埋個食品客咧，加埋佔1000萬啊，1290萬啊。咁其實咧，佢成八個月嘅總數先係3600多萬，咁啊，即係話呢三個客咧就佔咗佢大概27%。咁剩低落嚟嗰啲咧，就全部都係 全部都係散客啦，散客啦，就任你講啦。 咁啊，即係話如果有個闊佬。會肯擺錢入嚟同你開單，咁你總之你還翻錢俾我得啦，遲啲。咁你梗係要騰翻啲錢俾我啦。 好明顯就係啲 嚇。數字遊戲啫嘛。 數字遊戲啦。 我又反而咁諗，我反而咁諗就話，喂，我又要幫你出錢，又同你違飛，又要同你做咁多嘢，你連業績都唔夠嘅，跟住仲要出面炒到冚冚聲，咁會唔會其實？但係個學界而家主板喎，而家呢個唔係創記喎， 主板值六，起碼值六億先啦， 六七億市值嘅喎一個學， 係因為而家啲學 淨係講緊我係個莊家，會唔會我出咁多錢同你做咁多嘢，跟住送六七億俾你啊？你哋話啦， 你覺得有冇可能啊？ 最佳嘅方法咧，就係、是、到時咧就不斷咧，你不斷換，即係買啲股票俾佢，跟住佢咧就喺市場再不斷供股、不斷拆、不斷合一， 冇錯啦， 就攤薄曬你散户揸嗰啲貨。所以咧，其實由舊年我已經睇到依樣嘢噶啦，我一路都話啦，呢只股票任何時候散户買落去都係輸錢，因為佢係一路向下炒嘅呢只。只會一路向下炒， 即係話咧，佢其實最終佢都要還翻錢，或者還翻貨俾個大佬嘅， 或者還翻學，還翻只學俾人。 咁你話如果呢三個年輕人，咁雖然我哋唔好話你冇讀書啊，三個裏邊一個有 degree 啊，其他一個咧就副學士，一個就中學添，中學畢業添。咁但係唔係要 discriminate 佢？咁李嘉誠都讀小學啫，我好佩服佢喎，我真心佩服李嘉誠喎。 當然啦， 咁你真係做善事啊嘛。咁但係如果唔係，因為你攞呢個故事作為 gimmick。去炒呢隻嘢，跟住害到周街啲散户輸到撲街咧，我覺得就唔係做好事喎。 哦，一定係嘅喎，我已經講咗係一定係 好事嚟。 個個總之你任何一個位去買都會輸錢嘅。 唔係你睇下佢哋幾個即係上市都唔夠膽出嚟見記者，你知啦。 咪拱條僆仔出嚟啊！喂，如果呢個係你個人事業嘅。你終之今日有一日行到出嚟可以做到上市，你係咪應該係好激動嘅時刻？ 係啊，係係佢真係好唔似㗎。 你係衣錦榮貴， 真係上市嘅嗰啲公司啲人。 唔止係對親戚朋友，係對自己啊， 對自己， 對自己一種 肯定嚟㗎嘛。 accomplishment 嚟嘅，係啊。你有乜理由你唔出嚟？ 喂，上市都係最開心㗎，一定係撲出嚟影相影到傻㗎。 但係你而家揾條僆仔係做戲， 即係講真咧，我其實上個禮拜咧已經預言咗咧，過咗依個禮拜一百無同人。都會成為過街老鼠。 我覺得最慘可能會將黃絲嘅概念，正如你所早排講， 係啊， 一鍋炒起， 炒起，因為咧佢覺得咧，喂，你條黃絲原來除咗乜嘢，除咗唔係建設香港，除咗淨係識得拉布搞破壞，原來仲係老千嚟嘅，原來仲係害死人，搞到屍橫遍野啊！日日派貨，搞到買嗰個就輸嗰個，我都。已經同大家講，啲人問我策略喎，會唔會好似嗰只賓士國際嘅奶茶咁樣啊？我話唔會， 吹過， 因為咧嗰只有第二日。有第二棍，可以由三个几抽上七个几，呢只冇第二棍噶。 唔系你睇下都知啦，即系未上市之前已经做超购王， 系啊， 日日就即系传媒攻势，即系帮佢做宣传， 根本咧就系氹啲人咧，等你觉得啊，我要支持佢啊，好鼓励年青人创业。喂，你去买一手，你都要输两鸡嘢。 唔系啊，第一日已经收割啦，即系你炒到十蚊，一蚊上市你炒到十蚊。 系啊， 仲有第二棍，你谂下都知啊， 冇第二棍嘅， 咪一路派落嚟。其实佢哋应该感恩，因为感恩交易所当时咧拖死咗佢第一针， 系， 其实应该就停， 系， 即系如果佢三个识谂啊。 不过唔系佢哋话事嘅，坦白讲， 其实我哋以前讲啊，上市系一条咩路啊？ 不归路， 不归路，好仆街！一听到呢句， 所以嗱，啲大师兄咧知道太多呢啲嘢啦。 呢啲真系不归路嚟，点解？你一样你做落去，如果你啲生意系真嘅，冇所谓。 即系好似洪亮国际系嘛？ 你生意真嘅，你自动波生意有生意赚，股票股票赚，冇乜问题。但系最紧个生意，如果你唔系真嘅，系要砌嘅，你砌得好辛苦，你会不停咁追， 系， 跟住嗰边又俾压力你， 系 嘛？即系话你填个窿越填越大，好睇。你而家你睇到上完之后。攞埋息根本上係冇嘢間公司。 係頭先你講嗰條數咧，佢成間公司可能只係值五千萬，有兩億幾股，即係其實佢個股價資產淨值值兩毫子。 咪即刻上市之前已經派股息啊，攞走咗二千幾萬啦。 咁啊扣起仲扣起啲 錢。咁嗰二千幾萬，如果你諗我，你話問我，我諗得衰啲嘅，咪你嗰啲業績嚟噶嘛？咁梗係俾翻人啦。 係啊係啊， 你砌出嚟喎，大佬，你唔使咩？嗰啲錢袋住先嘅啫喎，你嗰真係你㗎。係係嘛？咁同埋如果 仲有一個問題，今次咧超購六千幾幾，即係六千幾倍咧，如果係以呢個動資咧，應該係五千幾億，就唔係五百幾億嘅喎。系嘛？因为佢六千几倍嘛，佢每股过二嘛，系嘛？咁佢有今次有六千几万股出嚟买嘛？我计过应该系五千几亿嘅动咗资，只系拆息计隔夜拆息啫，佢已经收咗过亿嘅利息噶啦，过几两个礼拜嘛。 犀利喎！啲前锋真系前锋喎，系咯，冇计呢个数， 净系计净系银行收拆息啊，都成亿噶，其实嗰条数系好大条数嚟噶，呢条数可以帮补好多啦。 通常啊，呢啲。即係有幕後老細嘅上市公司上完冇幾耐咧，佢通常咧過咗個 grace period 啦，個禁售期啊，就會無啦端端咧就唔知點解做個 boss note 就唔使上板嘅咧，呢家係咪？即係喺個股東名冊就會變，又或者用其他方法啦，或者公股 咯，又減持去，或者揾即時減持，最大機會咧就好似 Madlin 咁樣上咗市，可能唔夠一個月就發刑警。 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佢已經騎虎難下。 系， 咁其實我都係戥佢哋淒涼。 嗱，良好意願咁睇，我都覺得呢三個僆仔係唔到佢哋控制嘅。而家 控制，同埋最慘佢就孭咗黃絲啊！當時嗰種感覺， 即係好大機會就係、是、如果我係中聯辦，最好啊趁呢單嘢將你成班友合炒起。 嗯，係，佢哋都有個好大風險，因為當時我哋估計咧，喂，證監就算證監放手，中聯辦會干預咧，因為我覺得中聯辦係會干預呢樣嘢。 喂，我想做咗一個咁樣嘅丑八怪，一個咁嘅小丑，跟住將你成班黃絲啊或者民主派嘅人、啊， 做高打一船人， 包括啲媒體， 係啦， 就全部人。 系啦，你哋啲媒體全部都係不盡不實嘅、嗯，全部都係斷章取義嘅，又或者咧，你哋都係老千嘅一部分。 其實嗱，以前我哋都講啊，譬如話2000年初有幾隻老千股中招，咁啊，當時咧都係阻過佢，唔俾佢上。 係。 咁啊，後屘最慘都係見繼續嚟啊。咁有交易所當時點咧？就俾得佢照去。 係。 跟住咧，等個大陸攞落嚟咧，開股東會先拉佢。哇！你幾 位請軍入瓮啊？ 係啊，即係其實有段時間佢係會係殺一批人嘅。 係。 啊，咁加上早排仙股事件啦。 哦， 係。咁啊，國內好多投資者啊投訴證監會話唔做嘢啦。 係。 係嘛？咁即係話，如果而家佢揾到個人去解釋曬啲嘢，或證明我做到嘢嘅，咁我真係等你哋唔好彩咯，嗰條嘅。即係呢個時候其實上市係極之危險。係。因為你好 聽到你講先覺得危險，我初初都以股民嘅角度，我冇幫佢哋諗喎。 但係我係幫佢諗嘅，因為呢條不歸路咧，佢會好難行咯、啊。跟住以後即係， 你可唔可以俾條不歸路我哋行啊？我哋星期二得到都想上市喎、 啊。其實我覺得呢啲好，佢而家講緊嘅嘢同你哋做嘅 $10，我哋要升炒到 佢。嗱，我舉個例，佢你睇翻招股輸得啖笑嘅，佢話原來咧。嗰位林生，即林生系假名嚟噶啦，姓徐啦，其实林一希咧，佢 唔系姓徐嗰个另一个嚟噶，徐源啊嘛，你话系嘛？ 唔系，佢三个董事第三个嗰个就系林一希嚟嘅，咁样咧就佢 假名嚟噶嘛，林一希 假名嚟噶，假名嚟嘅。 哦，喂，我哋呢节咧。原來 over 咗啊！我哋可能要做多節啊， 下一節再講。 下一節再講， 呢度暫停先。 因為咧，因為呢啲太精彩嘅嘢咧，我哋 下一節再講。